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32集。十来秒钟，沈西将第二个字也挑了出来，摆在符后，右手食指中指各按在一个字上，在光滑的柜台玻璃上面上下拨弄几下，又用手心轻轻拢着那两个字，看着下酒家， 行，你把写的这俩字儿赐给我了。 下酒家又白又薄的脸皮上竟是起了一层淡红，也不知是被气的还是被怎么的。50多岁的文具店老板这时候终于看懂两个小孩玩的把戏，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，用一脸“我操，还有这种操作”的表情，定定地看着沈西与夏酒家。沈西又要了双面胶，翻开刚刚才买的黑色笔记本，把夏酒家送给他的符君依次摆上对齐，横着贴在扉页上面，还用手指按了两下，弄严实，说了一句月考加油，便潇潇洒洒推开文具店的大门出去。月考一共两天，这次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全都要比期中简单，但几个文科却出现了书上没有的实证题。高一最终成绩第一名夏九佳，语文146，英语146，数学150，物理100，化学100，地理100，历史96，政治96，生物100，总分1034。第二名沈西，语文143，英语145，数学150，物理100，化学97，地理100，历史96，政治96，生物100，总分1027。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又是直降下去，第三奇暖总分996，第四人天总分992。据说奇暖在看分后好像一条咸鱼， 唉，放弃了。第一次比沈西少8分，第二次少17.5分，第三次少31分，何必勉强呢？ 这回叶萌萌回到班级46，前后52，安重53。班长上官凌霄一下冲到第10，女装大佬卓然51，男装大佬孙天书第3，他挺开心。夏九家看着分数有一点不安全感，沈西猛学一周便从差23分追到差7分，那期末他决定要更加努力学习，但夏九家也没特别担心。沈西每回语文英语都比他少好几分，而语文英语很难依靠冲刺飞跃，何况沈西文科卷面很丑，夏九家多年来却练就了一手标准的考试字体。沈西、夏九家两个人比着学了半个多月，日历翻到12月30号，叶萌萌过生日，他妈妈在家里办了生日 party， 叶萌萌邀请班里的同学参加，他叫了夏九家、沈西以及同桌龙云飞，还有几个女生朋友，讲话时有别人在场，叶萌萌也一并邀请，叫想去的都过去玩。她是一个活泼姑娘，对待大家十分大方。叶萌萌和妈妈是非常典型的某一类东北人，非常热情好客，到她家去一趟连吃还得带拿，绝对不能夸奖家里什么东西好看有趣， 否则非被塞到手里强制带走不可。十几个人吃吃喝喝，聊天说笑，结束以后又一起到附近的 KTV 唱歌玩闹。这回叶萌萌的爸妈自然没有跟随。混混张扬喝了些酒，忽然就叫坐在沙发中间的叶萌萌边上那几个男生调换位置，对方不敢惹，离开了。夏九家满脸问号，说起来招惹沈西这尊大佛还是因为张扬，要不是他占叶萌萌便宜，自己也不至于跟他产生冲突，更不会有后边被堵在小市场与沈西一起干仗的事。沈西也看见了， 张扬干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促成一段姻缘。 夏九家关注着那边的情况，没空搭理，他知道张扬还在喜欢叶萌萌。今天叶萌萌并没有邀请张扬，那人自己跟着来的，都是同学，叶萌萌也只好接待。张扬微醺看着叶萌萌，忽然就把自己领口扯到下面，一扬头 看看， 只见他锁骨下方心脏上面有个刺青，竟是萌字。乖学生叶萌萌似乎被他吓到，浑身紧张不说话。 萌萌，为了你我干什么都行。 叶萌萌讨厌这种事情，他只想考985。夏九家见自己同桌那个样子，豁地站起走到那边，隔着桌角问叶萌萌 怎么。 沈西急忙跟上， 你别管。 我非管。 要不是上次萌萌求我到此为止，你以为能嚣张到现在？ 他还记得叶萌萌在走廊里叫住自己，哀声请求不要报复，讲着讲着眼泪乱滚的可怜样子。夏九家非常惊讶，看着自己同桌，他不知道那事没有后续，竟是这个原因。 萌萌，用不着怕，有警察有学校，能怎么样？ 叶萌萌点头，明显十分害怕，挤出去到电脑旁选择歌单。张扬与夏九家也没有再有冲突，这回与上回不同，张扬没怎么样，夏九家更没怎么样。沈西站在一旁瞧着，觉着是真喜欢皮冻的傲，可也做好了未来几十年都得操心的准备。生日 party 十点散伙，众人各自回家。学校元旦放假两天，31号和1号，此时已是30号的晚上。 小皮豆，去哪儿啊？ 回学校。 你爸元旦也不在家？ 就是元旦事情才多，节假日都要去带团的。这次是一个极光团，不过1号会去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。 沈西很想留下，但不行，大人们昨天就已经开始放假，这几天有一堆亲戚住在家里，自己留在学校总归不太合适。 嗯，自己小心一点啊。 好。 12月31号儿中全空，夏九家自己留在空荡荡的宿舍楼，不知为何有些难受。他也想和家人一起，他很羡慕周围的同学。母亲去得太早，那时他和其他孩童一样，以为生命十分漫长，直到这个世界用残酷的方式扭转他的印象。写题写到晚上六点，夏九家肚子咕咕作响，学校食堂不开，他到小市场转了两圈，没有发现什么想吃，一路绕到正门旁边，拐进一家麦当劳。店里没有客人，一个服务生在前面接单，另外一个服务生在拼命拖地。夏九家一直觉得神奇，不管麦当劳肯德基的地有多干净，都会有人不停地拖。夏九家点了汉堡、薯条、可乐，选了靠窗一张椅子，一点一点地吃，看着店里服务员们走来走去，听着他们说说笑笑，忽然之间 夏九家就想在麦当劳里过夜。那个宿舍楼太大太空，昨晚住着有些恐怖，在漆黑的角落里边总仿佛有个什么怪兽正窥视着他，令人有点毛骨悚然。他抬头问一个服务员， 这家店是24小时营业的吗？可以过夜是吗？ 一般只有外地务工人员才会在这里过夜。服务生十分奇怪，看着面前的漂亮男孩。 啊，是24小时营业，可以过夜。 好的，幸亏带了充电宝，可以用手机看书。 等到白天再回寝室睡觉好了。十分钟后，手机叮的一响，夏九家划开一看，是沈西在发微信。 皮冻，在学校吗？ 在麦当劳。 那边沈西看着在麦当劳四个字，特别心疼。他想着31号夜晚，那骄傲的、孤单的影子，坐在没有人的麦当劳里吃饭，就受不了。呆呆思索半刻，噼里啪啦的打。 别吃了。 啊？ 学校门口的麦当劳？ 对啊。 等着，别动。 沈西，你干什么？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